Hello， 我系啊，杰乃德啊，继续啊， 我郑汤尼啊， 大家好，我系神秘老温。 喂，咁之前有一集啊，讲去以前台湾啲好玩嘅嘢啊， 平民游戏、 平民娱乐啦， 娱乐系 得意，好似又几有趣咁啊。继续再讲埋啲老温，应该仲有一扎嘅。 仲其实以前啲人咧，又冇手机，又冇电脑，又冇上网， 系啊， 咁多数都系玩呢啲噶啦，系咪先？即系去台中港睇日出啊，嗰啲嘢啦，多数。咁啊，仲有好多我记得嘅以前仲有啲嘢嘅，譬如好似漫画室啦、漫画店嗰啲。 漫画店啊，租漫画翻嚟。 租漫 画 睇噶啦。 嗰阵时有个学弟啊，澳门嘅。 嗯。 临四年班走嗰阵，寄咗两箱漫画翻澳门。 哦。 嗰啲真系癫癫地。睇到啊，即系 睇到 书，咪 台 湾书又唔读 埋啲漫画， 书又唔读漫画，真系跑到足。 唔系真系，你问翻即系而家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啲人咧，系睇以前睇漫画位睇好啲， 好多噶。佢啲篮球咩啊，灌篮高手啊嗰啲， 香港啲武侠小说嘅 古惑仔啊， 武侠小说又多，漫画又多噶。咁嗰 阵时，E.S. 杂志都有啊。 系嗰阵时就好兴，就系好即系通街东巷好多啲漫画店。就係譬如好似書局咁樣嘅，咁啊俾你喺嗰邊坐 幾多錢一本位， 咁 幾多分鐘 咁樣嘅， 幾多個鐘咁樣。 咁啊真係好多人睇喎嗰陣時。 呢啲而家仲有，不過就冇以前咁多咯。 哦，而家仲有我真係唔知喎。 其實因為日本漫畫文化吹過嚟嘅。 因為我兩個仔啊都會帶佢租書啊或者咩 哦， 所以知道仲有仲健在。但就唔多啦， 唔多啦，而家式微咗噶啦，已经 咁多。 而家你就算睇漫画，好多上网都睇到啦。 系咯。 咁我而家我带我细路哥去咩添？去图书馆借书添。咁啊，仲有好多漫画借添啦，嗰度而家。咁啊，都系一个地方唔错嘅。 嗯。 咁啊，唔使钱啦，又有冷气吹添咯。咁啊，漫画店嗰一排系几红下嘅都吓。咁啊，仲有啲譬如你有冇玩即系钓虾场？ 钓虾。好多朋友都话去玩，我冇咩兴趣。 介绍一下点玩法先。 咁其实我呢一排好多香港朋友咧，好多都嚟系玩过添嘅。 因为其实我前嗰几排睇阿森美小仪，好似阿小仪去钓虾场。 系。 咁之后咧，啲人就开始有啲朋友问咧咩嚟噶咁样。我就见过，但我未去玩过。 嗯， 系我唔系话唔中意玩，即系冇人同我 嚟咗台湾咁 样 玩， 钓下一条友钓咁样，真系钓下啫。 呢啲。国宝级嘅娱乐嚟 嘅，平民国宝级娱乐 多去咯，即系一两次咯，同啲台湾朋友去。 我而家有阵时带我细路哥去玩， 点玩法咧？介绍下先。 唔系咁，佢呢个地方就系、是、其实有啲香港人都知嘅，譬如佢一个场地啦， 嗯、 中间个好 好似个泳池咁样嘅， 好大嘅池嘅，即系类似泳池咧，就冇泳池标准咁大咁就 B B 池嘅啫。 系啦，一个池咁啊，里边即系周围啲人就坐侧边啦，胶凳仔咁踎低咁坐啦，咁啊。咁啊，钓虾啦，咁啊计时间嘅， 嗯， 譬如一个钟四百，两个钟啊八百咁样计嘅，吓，咁啊你睇你钓几多，钓完咧你可以佢即场咧有个烧烤炉咁样嘅， 嗯， 咁你可以自己去焗， 自己 佢嚟食， 嗯， 系啦， 即系烧嚟食， 系啦系啦系啦，咁即系钓虾场佢其实而家已经改进咗好多噶啦，慢慢有阵时系钓虾之余咧，佢耐唔耐又放啲龙虾落嚟， 哇！ 即系佢会咁钓 到噶， 系啊，会噶会噶有噶 有噶， 系啊，佢嗰啲噱头嚟噶嘛。譬如一个钟就会倒一次龙虾又好，或者加啲虾落去个池度，俾你、嗯、即系易钓啲。 嗯， 吓、 啊、易上钓 系啦，几过瘾嘅。咁啊，钓完就自己食啦，嗰啲啦。咁、 嗯、 最近咧，听讲有啲譬如为咗即系促销嗰啲钓虾场，直情系可能即系每个钟头请嗰啲 show girl 过嚟。 哦， 跳舞俾你睇， 哇，系咪啊？ 坚噶， 睇跳舞定钓虾？ 咁边睇边钓咯，系几过瘾嘅。咁其实而家你台湾以前都好出名啦，成日用嗰啲即系打美女牌噶嘛。 咪呢个几十年嚟都系咁喎， 都系咁样。即系自从卖槟榔之后咧，都系咁样延续落去。 不嬲嘅先啦，都系。如果我唔知你有冇印象，嗰阵时我哋读住东海别墅，即系东海上面嗰个位咧。 嗯啊 有一间餐厅牛扒嘅，我成日帮衬嘅。嗰度嗰啲女 侍应 吓，啲裙好短噶。 哦，东森啊嘛， 唔记得咩名啦，咁多年。 东森牛扒， 但我好中意帮衬。 哦， 你去食冰淇淋多啲喎，真 系。正噶。 哦，咁嗰啲咩女仆餐厅嗰啲，咪就系慢慢咁样兴起咯。 即係好多人話咩咁物化女性乜乜物物啊，咁其實你情我願啫，咁女仔願意做有咩問題咧？ 依係符合人性嘅行為啫。 哦，明白明白。咁啊，講翻釣蝦先啦， 係啦。講起女咪嚟 先。咁佢中間都有啲噱頭嘅，有陣時咧，佢某啲蝦咧係綁咗啲嘢喺度嘅，綁咗條紅繩啊、紅線啊， 有禮物 係有錢攞嘅。 好、哦，有錢攞。 係啦，喺紅色線咧，可能攞一嚿。咁可能唔知绿色线就变咗五嚿， 哇， 系啦，咁就吸引你去钓咯， 哦， 系几过瘾嘅， 嗯， 不过咁即系前几排 自己带条绳去， 唔系，咁都有即系爆过就系话，即系啲虾即系 喂饱晒， 好啦，可能喂咗咩抗生素啊，点样，因为成日俾人钓，钓完又掉翻落去啊，钓唔到佢，成日勾到佢，好伤噶嘛，咁啊俾啲抗生素， 你唔系话钓咗上嚟食鬼咗 佢？有噶，有噶，有噶。咁睇个人咯，其实有好多人喺度钓咧，系钓个个人嘅啫。钓、完啲虾系送俾人，其实佢、自己唔食嘅， 即系享受过程， 系 结果系唔 系 系唔面对嘅。 啊，咁去追女仔咁样，即系咁嘅意思啦。总之，即系啲虾之前即系有爆过，就有咩抗生素啊，我唔知道、我唔知而家啦，因为好耐冇钓啦。吓、咁啊，其实仲有啲蛊惑招嘅嗰阵时，有阵时你譬如钓完啲虾，叫个。即系老细帮你去处理佢、譬如有啲用炒啊，用灼啊， 佢又攞第二啲虾俾你， 冇错，佢攞啲藏虾出嚟搞掂，嗰啲咧抌翻落去，即 系 好兴嘅呢啲，即系以前有咁嘅做法咯，咁啊都几过瘾嘅，如果未玩过可以嚟试下嘅、，OK 嘅。 我有台湾朋友都仲系成日去玩嘅，我见佢 Facebook 成日贴嘅，不过 我真系冇乜兴趣，所以冇乜， 其实 跟。 冇乜嘢做，咪去钓下都几过瘾嘅。咁你忙啫，咁有啲人唔系噶嘛。 讲起钓虾，我对呢啲钓虾最深刻印象，我哋读侨大嗰阵，一出去台北嗰阵咧，经过咩新庄嗰一带嗰啲荒地咧，当年，好多啲咪铁皮屋，全部钓虾。 系啊系啊 系啊， 仲有小镇嗰啲，好 hit 好 hit 嘅。 而家可能叫咗咩新庄富都心定乜乜乜乜啦，而家 卡拉 OK 嘅， 好荒芜噶嘛嗰度。 系嗰阵时系咪林口嗰段时间噶？ 林口出去台北咯，桥、大嗰阵嘛，咪林口咯。 系咁好过瘾嘅，咁有啲仲有唱 K 添，好过瘾添， 乜都齐嘅，越搞越多 吓。咁啊，仲有 KTV 啦，即系上次讲 MTV 之余，仲有 KTV 啦，唱 K 一定有啦。 好得意嘅，我唔知道北部系点样，南部咧你可以见到一段都系嗰啲田嚟嘅，突然间中间有一栋嘢，好靓，然后 KTV。 哦，嗰啲 系啊， 嗰啲系咪好似上面写咩畅饮三百嗰啲嚟噶？ 都有啦。 啊， 嗰阵时我都喺夜店做过成年嘅嗰啲宵夜嘅。 哦， 系啊，咁、都系嗰啲 KTV 啊嗰啲地方。 系， 咁啊嗰啲可以插一句啦，即系嗰阵时我就唔系去玩啦，冇钱去玩啦，去做嘢咁啊，咁啊有咁啊做嘢，咁嗰啲客入嚟啦，咁啊会有啲女啊坐台啊咁啲。咁啲女同我哋嗰啲少爷咧，少爷即系男嘅服务员啦，咁就有啲默契嘅，即系话嗰啲客啊咸湿湿嗰啲咧，咁我哋做男嗰啲嘅服务员就好醒目，啊边个边个小姐，啊小米小姐，你有电话，咁佢又帮佢即系解围嘅，咁佢哋又好醒目嘅话，啊边个呢个少爷啊，好即系好好噶，咁，因为佢哋啲嗰阵时咧就。我哋读书嗰阵咧，个市道比较好啊，台湾。啲老有钱佬咧，一过嚟咧，先唱二三千蚊嘅一百蚊纸摆 喺边 度嘅，一沓嘅， 系 同你换啲 osmoly， 即系嗰啲湿纸巾啊，同佢服务啊，换个烟灰缸啊，抹 咁佢俾一张， 佢俾一张噶，一去一次有一张啊，咁嗰啲。有阵时有啲 PK 嗰啲同学咧，即系又系做嗰啲少爷嗰啲，你唔俾啊，喺同你抹台啊， 抹到你俾 为止啊。 哦， 系咁一张，大佬一百蚊一张，所以嗰阵时我哋系倒翻转去，俾翻公司啲嗰啲湿纸巾钱咁样。 哦，不过你讲嗰只 KTV 又唔系咁同嘅，你嗰啲可能系有陪坐嗰啲嘅。 系啊，系啊， 我哋讲啲正经嗰啲。 哦， 系啦，有我哋之前学生哥嗰阵时去嗰啲系咩咧？譬如钱柜啊， 系 Holiday 啊嗰啲嘅，嗰啲就系。即系 book 厅 book 房，咁就几条友咁去唱嘅，咁有啲包埋自助餐添， 系啊， 我觉得 Holiday 有啲包埋自助餐。 我记唔记得有一间咧，即系而家我谂都冇咗噶啦，名我仲记得，叫福尔摩沙 KTV， 台中嘅， 哦， 嗰间嘢系玩到咧，应该同你去过噶啦， 系有啊，系我， 佢玩嗰个大厅咧，即系你喺出去大厅唱歌噶。 好勇敢喎、啊！ 唱到中间个舞台会升起啲， 系啊系啊， 又有打埋灯嗰啲啊， 系啊， 哇！大佬你要好 升咁嘅， 你要好掂先得，即系唱歌好掂先咯， 掂嗰啲嚟啦， 系啊系啊 系啊，招架茶归我咁嘅啫嘛， 你讲好似系佢有大厅嘅、 啊， 有包房 咁犀利啊， 系。咁反而好多人喺大厅度唱嘅， 系即系 我最深刻印象有一次有条靓妹咧唱、唱跳到啊，哇！我以为真系表演咁啊， 系 咪？个台都升埋上去噶嘛。 咁、哦、其他啲人咧 拍晒相啊， 好似演唱会咁，好好嘥嘢，跟住要 book 噶。 咁我谂都要啦，大佬你 有啲印象喎、啊， 压住个场， 好似而家呢个唔知执咗几耐嘅， 冇啦，即系 读书嗰阵时 嘅，冇啦呢啲。但系嗰阵时真系都几兴唱歌嘅，咁啊。屋场啊，或者你大厅嗰啲，大厅好少啊！嗰阵时 最惨就系我去到啱啱嚟台湾冇耐，又唔系好识唱国语歌嘛，梗系俾啲同学啊嗰啲捉唱。 上海滩第一首上海滩， 上海滩话好啲啊，佢又要唱埋晒啲咩爱不完、啊，咁、啊、上面啲字全部都系啲国语歌词嘅，我喺鉴山唱翻广东话， 你唱错啦，记 得咗。 我 like 劇嚟，我即刻轉翻聲道嗰 陣，真係好鬼搞笑。 哦， 坐樓香啊，最多人叫你唱。 係咩？ 坐樓香我唱坐樓香啊！ 我次次都俾人谷上去，上海灘又係咁樣。 你我要坐樓香喎、 啊。哦， 我哋兩望煙水裡啊！我啲台灣同學都識， 唔係啊。 係啊！ 哇，你同啲 friend 唔係好熟啊？几过瘾嘅嗰阵时唱歌，成、日去喎，好似都嗰阵时， 其实都唔系好平嘅啫，唔系好贵嘅啫。 我记得仲好似，因为我嗰时做酒楼噶嘛， 啊，收工就 系星期六日嗰啲做全日嘅，中间落场，两点零钟收工，咁啊冇咩做，成班嗰啲男男女女啦，咪一齐去，咁仲着住嗰啲衫啊嘛，酒楼。 以为你系 boy 去个厕所行出嚟，诶、欸，先生，咁专问我啲乜嘢？咩料啊？我都系顾客嚟嘅。 唉、哎，好想去收工换衫啦， 系啊， 做 waiter 嗰啲衫 烂啊嘛。 唉、哎， 多个套个外套上嚟转咯。 系嗰阵时都好兴嘅。其实嗰阵时我学生年代打工都成日收工，有阵时都会去。佢唔系唱 K 就系去边度吹水饮茶。嗰阵时都好兴去咩咧？泡沫红茶店 系啊，系啊， 过唔过瘾啊？ 一杯嘢都几贵，但系可以吹成几粒钟。 唉、 哎，同条女咁样，哇！ 我有艺术街都同你去唔少啦，吹水通宵。 喂，嗰时好兴去呢啲嘅， 系啊， 好兴嘅。嗰阵时又冇咩 WhatsApp， 又冇 Line 都 冇 啦。 你吹水系出嚟吹嘅， 系啊， 冇办法。咁啊，佢 电话费又贵、 啊，贵噶， 系贵啊，排晒队啊， 电话费都贵，逐分钟计噶嘛， 排晒队啊，基本上系。要系电话度约去出嚟嘅，屌、我嗰阵时试过成要写信去约佢添啊， 唔系嘛？ 因为我差唔多系我 飞鸽传书唔通， 因为佢人哋未必系喺宿舍住啊， 我可能喺出边嘅， 系咁就、 哦、 我考试之前约佢，考试之后去玩咁样，咁啊要写信嘅， 有嘅， 真系有，嗰、那个年代系有嘅， 写信 要约人 出嚟， 系啊， 吹水啊， 有时佢宿舍嗰个未必有电话， 系啊， 哦， 我住嗰度。你个电话都系得一个电话，然后成栋用噶啦。 啊，咁啊， 系啊， 打极都唔通噶，试过揾你。 系啊， 你要嬲嬲地揸下车去楼下揾你。 系啊，咁啊仲好，嗌两下即刻有人出嚟啦。 啊，仆街！ 一个咁样飞落嚟。 系，唔系嗰阵时真系好过瘾嘅，因为嗰啲泡咩泡沫红茶店都好爆嘅嘢 啊， 冇位噶，随时 好多 可以俾你捉棋又喺度睇漫画， 捉棋啦，同埋好兴就系入嗰啲钱睇星座噶嘛，有个 一个圆形嘅地球仪咁样嘅， 都唔知乜嘢嚟， 笑话有啲系， 佢都有两三部机俾你打机嘅， 打机都有噶， 同你饮咗个茶咪整翻两铺嗰啲警察嗰啲咪打枪嗰啲咧， 哦，射飞镖嗰啲啊， 你咪揿极都有嘅，我系咁有钱嘛。 系，咪嗰个好搞笑嘅都。我话咦，部机咪坏咗，点解玩极都仲有嘅？喂，诶、欸、又有啊！喂，再继续，跟住佢先之后，你梗系有啦，我一直入钱嘅嘛喺度，即系几过瘾嘅。 系啊， 咁啊，即系红茶店嗰啲啦。 系啊， 其实指以前咧更癫嘅红茶店咧喺南部，我去过嘅喺高雄。咁高雄咧又成条街都系嘅，好夸张噶，即系五光十色闪晒嘅。咁里边啲女咧，嗰啲服务生咧，着得好 sexy 嘅。 系啊， 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呢？ 有， 哇，简直系 当年嘅高雄。 当年，而家变咗阿婶啦。 但以前其他地方应该都有噶。 有南部都有。 我觉得高雄嗰阵时候有间叫彩色巴黎嘅嗰阵时候，哇，好好 记住晒嗰度有。 唔系因为冇嘢做，夜晚都系去嗰啲地方 打等坐啊嘅啫。 系啊， 咁就系嗰啲侍应咪着得哇好 sexy。 我嗰时冇听你讲嘅，总之跟你陆高雄啦。 吓、啊，就得个斋睇嘅啫，冇乜冇乜嘢嘅，系后生仔唔识嘢嘅啫。啊，咁啊系咯，即系饮茶就系泡沫红茶啦。 系啊，泡沫系一个系一个娱乐嚟嘅。咁你嗰阵时，譬如话中南部咪中部咧，有冇打嗰啲平嘅高尔夫球嘅？我哋有去打，系练习场，平嘅高尔夫球场， 有 30蚊，五个波咁样，咁80蚊十几个波咁样，佢可以俾埋支杆喺度。 不过嗰时学生哥冇玩呢啲嘅，咁高级，我系做嘢嗰阵时先开始练嘅啫。 因为我哋体育堂系有高尔夫球场， 所以你哋去练， 我哋去练习场。上埋堂， 如果歌符咧， 系啊，我玩咗两个期， 嗰样高等教育， 就系香港冇，我先要学下呢啲啊嘛。咁 高等教育， 跟 我哋好简单踢波啫，呢个插眼咯， 系咁啊，咁咪玩下呢啲咯，即系试下可以香港冇呢啲咁嘅嘢，即系你平民系平嘢嚟嘅，呢啲系平民平嘢嚟嘅， 系啊。高尔夫都唔系好贵啫，练习场 冇贵，咁即系当几个球咁样去玩。 系好都几平下嘅。其实台湾你玩呢啲娱乐嘢都好平噶。 系啊， 基本上你话钓虾贵得几多几嚿水，唱 K 饮茶吹水。 其实吹水咧最紧自在系几条友行出嚟吹水嘅。 正经嗰啲 KTV 就好平嘅， 系 好平嗰啲，唔知一个钟唔知百零两百啊，唔记得咗。总之埋单都几嚿水，跟住一个人出几廿蚊、一百蚊咁啊， 系啊， 收。 以前因为就同。同埋啲同事去，一系就同啲同學去， 系仲有咩嘢親戚去唔到？ 系不過講到 KTV 咧，你有冇注意到咧 ？KTV 樓下咧，通常都有一攤嘢喺度。 一攤咩啊？ 攤咩 你冇諗錯啫，一攤賣香腸嘅阿爸。 哦， 你哋啲你啲思想真係有啲問題。 冇嘢，我問你一攤咩？ 一攤嘢， 嘔咗攤嘢。 你哋去睇賭神二啊！就会见到阿周润发攞住个大摄石嗰度砸色仔嗰个香肠嗰坛嘢啦， 系咩？ 就系嗰只啦。 冇注意喎， 系啊。 不过嗰阵时我真系玩过嘅， 点 你有冇玩过噶？ 我冇玩过。 有啊， 其实我对台湾嘅 佢台语叫摄不辣啊嘛，即系掟色仔咁嘅意思啦。 玩下啫嘛。 啊，咁其实佢系倒香肠嘅， 系啊。 你都可以斋买香肠，譬如佢一条香肠50蚊咁样，咁你要买一条，咁咪俾一条你咯。咁你可以同佢玩嘅，咁玩系点咧？譬如50蚊一次，咁你赢咗咧，你就唔使俾钱，佢系送条香肠俾你。 嗯， 但系你如果输咧，你就俾50蚊，佢都系俾条香肠你。 咁咪即系实冇实有数嘅。 你要赢佢咯。 我点都系俾50蚊。 嗯， 系咯。咁就都会有， 唔系你赢咗佢送香肠俾你，你就唔使钱噶啦。 哦，咁样 系 咯。 佢同埋佢有啲格系送十碌八碌噶。 嗯， 我真系试过一次赢咗个十碌八碌啊！自从嗰次之后，我唔再玩啦。 直觉都系欺骗成分。 唔系啊，你俾咗十碌八碌我香肠，我做乜啫？ 即系有 晒啊！ 即系有香肠恐惧症。 系咯，惊我啊！ 见到类似物体都晕晕地啊！ 去厕所都唔想望多，系几眼。 唔系贪个人得意嘅啫。 唔系头先你讲赌神二。嗰度阿田雞 晾住曬喺度， 開咗 影到啊， 跟住就玩極都贏嘅佢，原來佢有個小嘅攝石，咁啊阿賭神走埋去咧，就賭神 贏曬 啦，佢個 大攝石 大個嘅。 嗯，嗰个系好似嗰个转嗰个指针嘅啫，嗰只 指针 色仔， 台湾呢只系杂色仔嘅，即系一个大碗，跟住有五粒色， 唔系有应该有两种嘅指针，我见过嘅 指针， 一系有一样， 你嗰只系佢有好多唔同嘅奖品嘅， 仲话有咩有十碌八碌， 系 佢因为香肠佢都要有红肠同米肠 啊，系唔系？我觉得佢玩呢啲几公道嘅，反正你赢咗你咪赢香肠咯，咁输咗你都系买香肠啫，冇乜所谓嘅，你唔会话点有咩损失嘅。咁佢玩法好简单嘅，其实四粒粥四粒色或者五粒色，我唔记得四粒色。咁你只要摘到咧，其中有两粒系一样嘅，咁你就数另外嗰两粒加埋几多点，同佢斗大。譬如你摘出嚟四粒啦，里面有两粒，两个系二。 如果冇咧，如果冇一样， 我继续摘咯，摘到有为止。 咁如果系三粒色一样咧？ 三色再重新摘， 即系总之系两 粒色， 系 要两 粒色嘅另外两粒色， 另外两粒加埋。譬如有阵时你四粒里边有两个系两个二，咁其余两个咧就一个三一个四，咁即系七点。 嗯， 咁你睇个 对方啦 几多啦，咁佢可能八点佢咪赢你，你咪俾50蚊佢送条香肠俾你咯。 即系咁啫嘛，系几好玩嘅， 即系起码个娱乐商咯。 咁呢啲 倒唔知上上面唱歌。 系咁呢啲有啲可能香港朋友佢啱啱嚟到，佢见到呢啲佢唔敢玩噶嘛。 其实而家仲冇啊？ 有啊 K T V 啦， 台中金钱豹隔篱咪有一间咯，有档咯。 即系仲有金钱豹隔篱仲 有。有。呢啲好地道噶啦，你去嗰啲乡下地方都有噶，夜市都有噶， 冇唔开心嘅啲人， 系即系你知台 冇留意啦，而家 台湾人都好中意赌噶嘛，其实系啦，赌嘅嘢都唔少噶嘛，以前嗰啲咪打机嗰啲都有赌噶， 哦、啊，系你西门町嗰啲 系 Pachinko 嗰啲咪咯 ，Pachinko 我反为唔敢入去，我唔知三三五， 其实冇乜嘢， 冇乜嘢嘅， 冇乜嘢嘅， 周围都三三 五，系咪我唔知， 其实冇乜。佢哋嗰啲當然係有人話係黑道啊，裏面啲管理，但係佢其實做生意嘅啫。 係邊度？佢係香港，佢會尊重啲客都有啦。 佢會尊重啲客嘅。 嗯， 乜你唔係去搞事，佢唔會搞你。 係，佢好歡迎你㗎，好招呼㗎，嗰啲聞曬身過嚟遞水毛巾俾你㗎。 但係最驚有陣時台灣嗰啲招呼態度太好咧，有啲 怯嘅。哦，係。Pachinko 都幾好玩嘅，其實嚇。 點樣玩法？ 你買俾500蚊，佢俾一兜豬俾你咯。 嗯， 一兜转咪一碌，你倒落佢，佢自己有个兜俾你嘅，咁啊转佢自己抽上去噶啦。 咁点佢又如果赢咗某啲位咧，佢嘘一声， 系啦，嘘一声就跌咗落嚟。 咁可唔可以换翻钱咧？ 嗰阵时系可以， 只系可以换礼物啦。 嗰阵有啲又惊违法咧，就换礼物咯。 嗯， 啊，咁早期应该系可以换。 但系咧，佢门口有一档嘢咧，系礼物可以同你换翻钱。 即系另外一个盘生意嘅， 唔关佢事嘅。 系 啊，咁呢啲可能真系 有人高价回收咩物品咁样嘅。 其实呢啲以前香港好多朋友嚟到台湾咧，佢都好想知道系咩嘅，成日经过，喂我酒店楼下咧有一档呢啲，入唔入得去噶？点样？好惊嘅。咁佢唔明，所以唔敢入去。 喂，其实而家少咗啫，以前即系通街都系。 都系噶。 哇！由我哋东海大学行入台中火车站沿路，起码十几间。 系。 多到啊。 系几个人嘅？ 冇玩过咩？ 冇啊。打机有。 唔怪仔嘅，打机都有噶，有啲赌场。 打机同埋碌波，碌波有。 我记得同你去西门町玩过嗰啲 pair 牌电子啊，当然系打机嘅，系真系赢到钱嘅。你中咗，真系跌钱 出嚟，系 大细又有 咁正，系 咁 正 咩啊？ 十蚊铺嘅啫，唔贵嘅， 系好多。讲如果讲开呢啲夜市都好多呢啲 game 噶。 啊，我哋时间差唔多啦，又 好啊，下次再继续讲，讲唔完， 仲有好多嘢啊，讲下我有啲，譬如一温泉啊，点 温泉都有嘢话， 仲有啊， 梗系啦， 系咯，下次讲啦， 继续讲啦， 下次讲啦， 拜拜， 好， 拜拜。